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杨乃文，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前家单位传出杨慧如操作网军带风向，酿成我驻大阪办事处前任处长苏启成自杀。台北市议员罗志强和游淑慧今天指称，去年市议员选举谢系高雄市大将市议会前任议长康玉成给了杨慧如的议事公司100万。罗志强质疑卡神杨网军，谁养卡神？现在冰山现行第二角就是康玉成，去年下半年开始连续5个月每个月给议事公司20万。换句话说，正当杨慧如网军右手以键盘霸凌驻大阪办事处，逼死右修外交官的同时，他的公司左手正在拿谢系大将康玉成的钱。驻日代表谢长廷切割杨慧如，但他的子弟兵从中央明代到地方明代可不是如此。康玉成随即到游淑慧的脸书留言，我没那么厉害了，去年你我都选议员，选举期间的广告宣传费很正常啊，支出就合法申报，看图说故事不太好。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竞选办公室今天证实，位于高雄市的全国竞选总部已经启动运作，没有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规划。相较于成立大会形式，韩国瑜下乡倾听民意更重要，在第一轮全台走透透之后，还可能规划第二次下乡。至于前新北市长朱立伦出任总部主委人士有没有可能生变，韩办指出竞选总部主委人士十分重要，韩国瑜将在合适场合亲自宣布。知情人士透露，韩国瑜、朱立伦两人确实是有默契，也说好要由韩国瑜宣布。原本规划在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上，韩国瑜以副手张善政还有朱立伦一同出席，打造大团结的气势。但是随着韩国瑜选战节奏和策略变化，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确定搁置。网络媒体大失恋，曾经延揽国安局前局长杨国强、前副局长郭崇信还有前军情局长张堪平加入团队，并且宣布正式插旗北京。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今天在立法院被询时说，大失恋如果要到中国大陆投资，就要经过一定审查程序，将进一步了解大失恋的业务内容和行为，再来认定有没有违法。如果涉及没有允许的代理广告以及宣传行为，就是违法。民进党立委刘世芳问，如果国安退休高层到对岸参加筹备工作，有没有违反管制规定？国安局副局长胡慕元说，这三名国安退休人员都还在管制名单内，不过他们已经离开大失恋，依照新通过的国安无法新管制9月1号上路后，他们也都没有再去过大陆。陈明通补充，国安退休高层管制不是不能到对岸去，是得经过审查同意，想去的话就要申请。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84点，来到11594点，成交金额1216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160点，23295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9点，2059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9点，289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15点，涨幅1.2%，980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92点，2615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6点，3176点。英国脱欧僵局渴望打破，激励英镑汇率持续走扬。台湾银行今天下午排告现金卖出汇价，英镑来到了40.56元，相较于今年9月3号的38.57元，如今换5万块钱台币少拿了74英镑，等于口袋蒸发了台币3000块钱左右。 英国首相强生承诺耶诞节前向议会提交他的脱欧协议，完成英国脱欧。市场普遍预期强森所属的保守党将在1月12号的大选中获胜，有望打破脱欧僵局，也顺势提振英镑走高。美国华尔街更预期英镑为2020年表现最强货币，各方大多预期英镑持续走扬，甚至还有分析师大胆预测英镑对美元汇率上看1:1.4美元。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大雨特报，东北季风和南方云系影响，宜兰地区、基隆北海岸和大台北山区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陆上强风特报，东北风明显偏强，台湾含绿岛兰屿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空旷地区容易吹起8到10级强阵风，台湾含各离岛沿海以及临近海域风浪明显偏大。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从功成名就到悠闲生活要多久？中研 A 加环东大道10分钟，人生第一栋景观宅，3700平大基地，万顷森林释放活氧，你的成就就该用享受来衬托。定金到交屋49万起，月付25000起。中研 A 加2880-6888，完美的家在中研 A 加。 纳鲁湾大酒店自助晚餐抵用券，美人汤温泉 SPA 抵用券，纳咖啡鬼迷心窍导览，60岁以上长青族再送500元小旅行抵用券。即日起到12月31号，只要符合秋冬补助专案，纳鲁湾让补助变更大。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新加坡的 TBH 天地会乐团，带来最新单曲《前世情人》。Apple Music、Spotify、KKBox 都可下载。三辈子的相守，只为了来世再续前缘。前世情人 ，TDH 天地会诚意推荐。 飞碟首选强打新杨丞琳《Love Is Love》。UFO MVP 飞碟我最大，12月9号 Trash。 UFO Superstar。我是飞碟首选强大星杨丞琳。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多少痛 又是新的一天，又是一个新的下午的开始。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里是飞碟联播网。今天一开始为你送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杨乃文的《女爵》。今天呢，想带大家来听听，就是现在很多歌手也许在发专辑的时候就想说，哦，我一定要跟他邀歌，想要他的作品，想要他的风格，他就是清风。刚刚这首《女爵》呢，是吴青峰人生第一次要为一个人量身打造的歌曲，初登场的歌曲。 每次我走，一个人走，交叉路口，自己生活。 说到初登场的歌曲，这一首《杨丞琳带我走》呢，也是清风他们两个合作很多首，但它是他们第一首合作的歌曲《带我走》。然后之前他有提到说，在很多场合可能演唱会遇到了杨丞琳，可能校园演唱或什么什么之类的，他知道他就是一个有实力会唱的歌手，就写一首歌证明自己，我不是偶像，我是真的会唱歌的歌手，就写了这首歌。然后之后也很感谢说，那一次合作之后，没有想到就从这首歌开始，我们俩友谊就持续了10年。哦， 每个背影，每个场景都有。 每个创作人呢都会有自己的风格，所以今天呢准备这些词曲创作都是来自于清风。也许有的你知道，也许你不知道，在你不知道这些歌是他做之前，你会觉得这很清风的感觉吗？这首歌也是他陈奕迅这样的一个麻烦。 怎么形容这样一个麻烦，好像称不上是异彩，但是绝对不单纯。怎么形容这样一个麻烦，好像称不上是异彩，但是绝对不单纯。怎么形容这样一个麻烦，好像称不上是苦闷，总是盘旋在心中骚动不安，假设却只要一点快乐就能迷魂。 最后这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非常吴青峰啊！ 夏天的三首，我知道他，我确定他写出来的歌都不好唱 哦， 都好像会跨很多没有三两三，别想唱我的歌。这样的一个麻烦，当然不知道清风本人在创作的时候他心里那个麻烦是什么，那样的躁动是什么，那样源头是什么。有时候你在找这些歌，那可能很多人喜欢陈奕迅，很多人喜欢清风，但我在搜寻这样的一个麻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比如说奇摩雅虎知识家询问、求证解给二十件，请问这样的一个麻烦到底清风在说的是什么麻烦。有时候 想知道创作人背后， 对他有人知道 他的故事是什么， 有人知道他在说什么吗？但其实有很多歌词就好像有点画面，可那个画面又好像在雾当中，你不能探究它到底是什么，你只能感受那样的情境跟氛围而已。 或是很多创作人他们不喜欢把故事说明，就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对号入座啊，那就是你的麻烦。 这首歌曲萧敬腾欲望反光。 看着我的眼光，我的心脏怎么敢讲，我

用音乐唤起你的共感，融化这个冷漠的时代。 Novi 新丝虫11月29日并重肆虐 Sony Music。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是一组黄义如。 这首呢来自清风的创作，然后也是为田馥甄量身打造的，这首歌叫做你，然后这个你呢是女字旁的你，歌词呢就爱说 Selina 的故事，就是 Hebe 她很舍不得，可是很舍不得，有时候你其实也很无奈，你也很无助，因为你也许不能真实质的体会她跟帮忙她做些什么。 之前呢，清风有说过，就是写给别人歌那么多那么多，当然你也会有一些是心中可能最喜欢的这样子， 歌爱了。 对，这时候你就是他最喜欢的之一。然后原本写的时候呢 ，demo 唱的是英文词，是 Hebe 说了，我想讲这个故事，听完之后就再帮他写他想说的故事，这个你的中文词。接下来这首歌我真的是完全不知道这是清风的创作，哎，是后来查了才发现的。杨宗纬想对你说， 一定是你的错，所以他要离你远走。我眼中的你，年华美丽，盛开如。别害怕去喜欢你的样子。我说别让别人的错惩罚自己，反复觉痛，一生之中那未知的曲折和寂寞，让人胆怯，让人折磨。时光的手将未知的过程换来结果，会让痛苦晒过。伤心过，不用遗忘，不用闪躲。一生之中，那未知的曲折和寂寞，让人胆怯，让人折磨。用时光的手，将未知的过程换来结果，会让痛苦衰落。一生之中，那未知的幸福和富有，别怕期待，别怕拥有。用自己的手，将未知的过程换来结果，终有值得。 新的事情我们陪你一起过去，一天一天过就过了嘛。过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还有星期六的下午4点钟到6点钟的精华重播，哥哥妹妹有意思陪着你咯。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掏出我们的心让你看看，这首应该也是可能如果要聊清风的创作，很多人就会想到这一首，喜欢感动默默的看看， 看着我过去的阴暗，曾经不愿再去爱，每一次每一刻有期待就有失败，谁也受过伤，原来我们都一样，每一步每一站 的心让你看看，我的心让你看看，每个明天，每个深夜，每个季节都不再更改。你的心让我看看，你的心让我看看，每个过程，每个情节都要你钟爱。你的心让我看看， 按到了啦， 每个情节都要你钟爱。 我就说那个新界面很难用哎。 之后呢，都希望对方的心能不能让我看看你在想什么，可不可以让我知道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可不可以让我知道你到底在干嘛干嘛，可不可以让我知道。但是别人的大脑，别人的想法，我们真的是一生都不会知道的。 而且我其实觉得你可能连自己都不太知道，你要怎么知道别人的呢？ 嗯， 太难了。 就之前呢，就是杨丞琳这张新专辑有一首歌，然后在讲他的青春故事，就曾经他在爱情里面也是很想知道，就是你会不会喜欢我多一点，所以他可能做了很多，你喜欢看球我就硬去记那些球人的名字，你喜欢喝酒我就陪你喝酒，你喜欢打电动好我就去学怎么打电动，我这些都做了，那你会不会喜欢我多一点点。可是也是要到大才发现 不会的， 不是你做这些东西就会让对方喜欢你多一点点，是你在企图做这些事情渴望对方多喜欢你一点点的时候，其实就代表对方没那么喜欢你，但这都到后来才会知道的一件事情。 说到清风个人创作呢，当然最近的新歌当中，这首《十日》小鹿的歌曲也是大家在讨论度很高的，因为刚也许有清风第一次帮别人量身打造啊，第一次干嘛的，这是他第一次跟别人是共同谱曲还共同写词。其实一开始小鹿也是想说，清风你就是教一首你的歌就对了啦，只是跟你要歌。但清风觉得我们就是认识那么久了，以前我们还是室友一起过来的，这专辑对人那么重要，我单纯写歌好像意义不大，要写我们就 一起写。 我不要完美，完美是种自我欺骗。我不要理智，理智只是白又贱。我不要归类，归类是做错的行为。我不要装作世界只有两善一面，我不要什么都差那么一点点。我不要戴上面具，只因为害怕被讨厌，被讨厌，去你的讨厌。我寻找我，我寻找我，去走入另一面自己的内在，凝视黑暗。我寻找我。 小春天地细手改，雨都与雾都的嘻哈联盟， 从宽裤管穿到变窄裤，用十年时间换取财富，创建高度的人际关系和人生无穷的财库。我们手里头握着百富，经过去的日子被白度，搞不清楚我们的来路，得看出许下林家阿哲巴拉名著。干完的大事，人口中说的当个笑脸党，像我们在林北架高攀性这些气狂，把谁的拳头棒，我的手感正发烫，这些头带在手正发亮，那些最贵的碎嘴的傀儡全部照着给我放亮。一生的关万夫莫敌，攻击道路在前方的破敌，多大国力一路魔力，一生无毒联盟建立魔区，攻浪子机会开上最终机会，迎着机器上啪啪啪，不敢来疲惫，攻面让我踢不会穿个记忆放屁的屁，凭借初衷不忘出生之毒不畏虎，我走我的天堂路，作为自我的救世主，你们心甘情愿献出掌声壮大我的腹，献给爱我的恨我的怕我的依然干得太醒目。 我不想他们整天爱睡又弹琴，欲望是唯一让我前进的动力，把包包揣满还要引起你注意。Goddamn， 装进保险柜，都装进保险柜。我不想他们整天爱睡又弹琴。欲望是唯一让我前进。 小春天地最新单曲《保险柜》，超猛震撼弹，你准备好了没？ 都装进保险柜。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2019年要过完啦，不知道你今年的目标有没有达成呢？ 你跟我一样不要定目标就没事了。 哈哈，好学校是一个线上的学习平台，在2020年的时候会推出了11种系列课程，从摄影、理财、吉他、水彩、绘画，各式各样的，鼓励大家你有什么有兴趣的事情，想要做的事情，今天就是那一天，今天就开始过眼神发光的生活吧。任何呢你想要探索的课程，你都可以在轻松的在哈哈 HAHOW 好学校里面找到。那最重要的是呢，现在啊，你到飞碟脸书的粉丝专页，在岁末许愿池的活动直接贴文留言说，新的一年我想要学什么课程，还有为什么，我们直接送你 什么 终身学习哈哈的课程，直接抽奖送给你。我们会在12月19号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节目当中，我们会 call out 通知得奖的你，获得免费的课程哦。 免费的课程还不来留言吗？我听了都跪了。这首歌曲来自谷谷，再加上了吴卓源，跪了。 Thank you. 老婆，你闻 闻什么啊？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赚翻了的味道。 Toyota 年度最强档，现在入主指定车款，送市价14900元的 Dyson 个人空气清净风扇， 再享最高600000零利率，真的赚翻了。详情请上 Toyota 官网。 大家好，我是林银杏国际董事长林银杏。杏仁越纯粹越美味，80年品牌你喝过了吗？我契作的杏仁农场，原果带皮直接研磨，只为给你最纯的杏仁滋味，最纯最细，无添加的零银杏，每一口都营养，是照顾自己及送礼的最佳选择。请洽全省各大百货零银杏专柜及官网选购。 嘉实多磁护是全球最畅销的机油，全新嘉实多磁护系列以专利的磁护智能分子搭配最新研发的双分子锁合技术，形成强力保护层，让保护更加倍。未启动先保护，时刻保护您的爱车，嘉实多磁护机油。 嘉实多， 史上最卖座动画电影《冰雪奇缘2》电影原声带。神曲《Let It Go》原班人马，艾莎、安娜、雪宝全员回归，葛莱美巨星共同现身，一起进入未知的音乐冒险，《冰雪奇缘2》电影原声带，环球。 2019飞碟空中义卖会暖心登场，明天义卖商品有奥斯汀寝室爱心提供的好好睡敬老福袋。义卖所得全数捐给中华民国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邀你一起支持老人圆梦计划。 大家好，我是许丽杰。 我经不起，我不勇敢。How can you tear my heart？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知名航机追踪推特飞机守望披露，两架美军 B-52H 轰炸机昨天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进入台北飞航情报区巡航之后，飞返安德森基地。这是 B-52 轰炸机今年几次进入南海、东海的行动当中第一次进入台北飞航情报区。国防部今天没有否认，强调台湾周边海空域动态，国防部都能运用联合勤监侦，视切掌握应处。美军在关岛部署 B-52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战斗范围达7700公里，可以配备巡航飞弹以及核子武器。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3个钟头之内就能到达台湾周边海域上空。国立成功大学43岁清洁工林荣富去年10月28号猥亵一名女研究生，被害人抵抗尖叫呼救，林荣富就把抹布塞入女学生的口中，掐死对方。台南地方法院今天下午判处无期徒刑。台南地检署调查，林荣富和死者不熟，没有深仇大恨，却为了满足一己私欲，诱骗女生到难以求援的地方，强制猥亵后再勒毙，手段凶残，恶性重大。落网之后也对案情避重就轻，毫无悔意，以涉犯强制猥亵杀人罪，建请法官判处死刑。台南地院审理，今天下午判处无期徒刑。亲民党不分区立委排名第4的提名人永龄基金会执行长刘佑彤今天指出，未来进了立法院一定推动鞭刑，尤其家暴虐儿。他在脸书发文，这不是以暴制暴，这是让加害者感同身受，是种正义。刘佑彤提到，只要他进立法院，不管有没有人支持，他都要推动鞭刑，尤其家暴跟虐儿，尤其虐待6岁以下幼童。若只让施暴者接受一般审判，没有办法亲身体会受虐的感觉，有了鞭刑就不一样，这些受虐幼儿也许能够得到更周全的保护。 交通部观光局九月推出扩大秋冬国旅补助计划，自由行旅客每人最高补助2000元，另外还送夜市券、泡汤券。交通部长林佳龙今天宣布，补助计划和夜市券一并延长到明年1月底，泡汤券使用期限1月23号，与补助期限不同。观光局指出，正在评估业者需求，决定展延与否。不过业者认为泡汤券注意不大，有延没延都还好。宜兰县温泉产业发展协会指出，旅客拿到温泉券后必须下次再来消费才能折抵，但也只补助200块，来一趟还要花费车资以及住宿费，根本不划算，直言不会有人为了泡汤专程跑来。旅客可能在宜兰县拿到温泉券再回到住宿地泡汤，如此根本没有帮助到宜兰县的产业，甚至许多人干脆不用温泉券，毕竟200块钱的诱因实在不高。桃园市芦竹区长兴路3段今天下午将近1点，一辆游览车撞上了道路限高杆，12人轻伤送医。警方调查，游览车上乘客是来自台南市北门区玉港里长寿会2日游，今天行程第1天，车上司机、导游、乘客共有42人，受伤的12人当中4个人自行搭乘计程车就医，其他8人搭救护车到医院治疗。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64点，成为23300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8点，来到2060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19点，289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08点，涨幅1.12%，979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33点，2619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4点，3174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84点，来到11594点，成交金额1216亿。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大雨特报，东北季风和南方云系影响，宜兰地区、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陆上强风特报，东北风明显偏强，台湾含兰屿绿岛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空旷地区容易吹起8到10级强阵风，台湾含各离岛沿海及临近海域风浪明显偏大。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一路伴您左右的是家人的笑声以及 Lexus 的安全守护。返乡出游前提前预约回厂 Lexus 原厂定保，美好旅程倍感安心。年底前再享横滨轮胎85折优惠。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过年送礼不再烦恼，打造成功真理学，上信赞誉坚果点心的第一品牌，连续荣获网络美食人气王，勇夺食品界米其林 ITQI 爱心奖，用心严选真材实料，用食材的温度传递幸福与温暖，让美味与健康一次拥有。即日起到上信赞誉全门市预购新春礼盒，享有全年最优惠，快上网搜寻上信赞誉。 雪花随风飘，花鹿在奔跑。 忙碌了一整年，自己就是最棒的圣诞老公公，选双好鞋当礼物，呵护辛苦的双脚。 VAW 专利空调气垫鞋，全球首创真气垫，最舒服最保护双脚。 VAW 董事长罗志芳祝福大家 Merry Christmas 圣诞节快乐。 VAW 专利空调气垫鞋，0800-300-880。 12月7号这个礼拜六下午2点半，在台北永吉国小大礼堂，费宏泰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参加电影《名侦探皮卡丘》亲子特映会，免费欣赏，千万不要错过喽！活动详情快上脸书搜寻“费宏泰阿力克斯”。 我是萧煌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手漫无目的散步，无论走到哪里心情一样满足 baby， 只要在你的身边都变成短暂美好的旅途，在我心中传来熟悉的温度，那是我想要紧握的幸福，像我第一次遇见你时手中奶茶的香浓，还会为心狂跳沉醉想飞，你是我认定的甜度，平淡日子半糖也满足，你是我的珍珠，在我掌心捧住，为你心动片刻不由自主，把心与风住，小小世界里彼此照顾，刚刚好的浓度再加一点呵护，做你独一无二的甜蜜专属。情若不小心会太刺激，可乐的糖太甜腻，我只爱珍珠奶茶想爱你，在我心中传来熟悉的温度，那是我想要紧握的幸福，像我第一次遇见你时手中奶茶的香浓，还会为心狂跳沉醉想飞，你是我认定的甜度，平淡日子半糖也满足，你是我的珍珠，在我掌心捧住，为你心动片刻不由自主，把幸运封住，小小世界里彼此照顾，刚刚好的浓度再加一点呵护，做你独一无二的甜蜜专属。像是该怎么落笔，简单几句写下全都是你，你是我认定的甜度，平淡日子半糖也满足，你是我的珍珠，在我掌心捧住，为你心动片刻不由自主，把幸运封住，小小世界里彼此照顾，刚刚好的浓度再加一点呵护，做你独一无二的甜蜜专属。 甜度要刚刚好，就是我觉得三分糖微冰很不错。 你乱讲，你咋喝三分糖，你明明都七分糖之类的吧。 我现在不喝七分了，我都喝三分珍珠奶茶。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这个小时我们就是要跟你讲讲珍珠奶茶。 哦，你要跟我聊大珍珠还是小珍珠？波霸 还是珍珠？我比较喜欢小珍珠。 你知道以前我没有那么喜欢小珍珠，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数字那间饮料店的乌龙奶茶加小珍珠绝配。 对啊，小珍珠明明就超棒。 它就是有个很奇怪的比例，他们一定有算过，那个刚刚好。 其实如果你要开一家店，你的口味口感要成功，你势必一定真的要精算。可是你看啊，你开一家店以后，然后你接下来不是要展店吗？展店如果你自己有资本实力的话，你就自己开嘛，全部都是直营店， 都是我。 然后那这个成本控管就接下来就是技术了。 嗯， 就是譬如说我要怎么样让我的第一家店跟第二家店他们可能 一模一样的过去， 一模一样的，然后我的品管要一模一样，我教育训练要一模一样，这个客人买到的东西会一样，感受也都一样， 嗯， 这样。然后除了外面的这个包装啊、装潢啊，到里面的内容全部都一样， 嗯， 你要自己做这件事情就已经不简单了，更何况你要开放加盟。 现在很多人都很超短线啊，就他根本也不在乎他那个我是不是做出一个独一无二的东西，我是搞出一个 我先把品牌炒起来， 对， 让大家来加盟的时候我赚你这个加盟的钱， 爽退。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这一件事情， 叫大家小心哦。 对，就是如果你有想要加盟然后一个生意的想法的话，其实特别特别的要小心。那这篇文章呢来自于中国的微信，他在讲的其实就在讲奶茶加盟奶茶这件事情。然后在中国呢是非常非常火热一件事情。对台湾来说，你说哈，现在加盟奶茶可能不会觉得它是一个首要项目，可是你想想看，可能也许十年前的台湾，手摇饮雨后春笋般的出来的那个时候，好，现在中国呢就是有一波的加盟奶茶的热潮。如果呢这个作者在说，如果现在是2014年，那么奶茶也许还值得玩玩，但现在已经2019了， 要2020了呢， 你要说这个行业是血海都过于保守，这个行业的现状简直可以称为地中海，深不见底，每一个加盟奶茶的人最终你的头发你的头都会愁成地中海， 好可怕、哦、 都会秃头就对了。他说呢，加盟奶茶这些人啊，在中国90%都是赔钱的，剩下10%也是基本勉强维持，赚不到什么钱。那其实这一篇文章呢，就因为在讲的是中国的奶茶加盟行业，你可以想想，如果你自己要在台湾，然后你也要从事加盟行业的话， 我知道第一个我就会去那个加盟展，然后四处逛一逛，看每一家你的加盟金多少钱，你会给我多少训练，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 就是这一集也可以让你好好的听听，然后看你可不可以回答出这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你都觉得我可以克服，那你再去想加盟这一件事情。他这篇文章说，先不说行业，好，他要先问这个加盟奶茶店的三个灵魂问题。如果呢你的答案是否的话，你就可以把那些怂恿你要加盟的人全部都不要理他了。对，问题一，你有在奶茶店打过工吗？ 没有。 好，那这个问题很简单，这是一个多个问题的综合体，就是你对于你要加盟这个行业你究竟了解多少。假设你今天你要加盟的是一家牛排馆，假设你今天要加盟是便利商店，你有在这家这个行业这个产业工作过吗？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个行业怎么运作的呢？你知道客流的潮汐吗？什么时候人多什么时候人少？你知道近3年来这个店铺人流的变化吗？你知道原料材料的真实成本，还有你要做广告啊，你要打行销啊，这营销成本，还有你最后的这个收益的关系吗？你知道如何写出一个 SOP 流程化来管理员工，让他们不要瞎搞，不要偷钱吗？你知道你要做出一杯奶茶，或者你要做出一道牛排，你要管一个便利商店进货的 SOP 有多少页，如何抓大放小吗？你知道如果是外送的话，你的运费跟外卖平台的促销成本是怎么样的吗？如果你现在跟我们的女主持人吴玛丽一样听得很茫然，那么你就别来送人头了吧。 你很过分，你就跟阿布宽一样过分，说呢还是不结婚里面。 哎，我才只看第一集，你不要讲后面的哦。 没有，就反正有一次因缘际会遇到一个，反正因为他是一个不婚主义嘛， 啊、 他觉得自己可以过得很好，然后遇到一个就是他就是觉得就是很多日本女性就是结婚是我的梦想啊，然后会觉得说。你就是这么有才华，所以你觉得你一个人可以把你自己过很好，你有自己的收入，自己的工作，你有成就感。可是我就是一个凡人啊，我可能没有办法达到什么事业高峰，我就觉得有个家很棒。所以阿布宽就像刚刚你那个态度一样，你知道很多的什么哲学家、很多诗人，他们说过什么吗？婚姻是什么？你有想过你自己吗？婚姻会带来是什么吗？你知道未来怎么样呢？讲出来就这样。就哭着跑离咖啡厅。当你很渴望一样东西的时候，你真的有想过那个东西是什么吗？ 对啊，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是想清楚嘛。而且刚刚的灵魂三问，那只是第一问而已哦。 你刚刚没说问了很多。 那我一开始就说过，这是一个复合式的问题，多个问题的总和。第二问。你在开店的当地你有资源吗？ 什么资源？ 也就是说比如说今天我觉得高雄好像真的要发大财，我要去高雄开店， 我就有这种想法。 你高雄有认识的人脉吗？ 对啊，你对高雄的地方你熟吗？你熟门熟路吗？你知道哪一条街哪一条巷子他们是人最多，是在地人真的会去的地方吗？ 田野调查我知道了。 还是你就是譬如说可能像我们不是住在高雄在地的人，然后就还在想着，我知道台湾的那个最厉害的景点夜市，然后现在想要高雄还在想六合夜市，就是完全你会被高雄人笑掉大牙嘛，就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啊。好，所以这个问题就是问说你选在哪一个地方开店，你的成本可不可以控制，你要开这种店啊，奶茶店是高度吃地理位置的行业，你不要想说什么哦，我的酒香不怕巷子深，什么大家人都会什么花若盛开蝴蝶自来，没这回事。 我炒的菜够好吃，客人就是会来。 对，就你今天就是说我就是想要喝数字手摇饮的那个什么乌龙什么绿， 乌龙奶茶加小珍珠。 他不好意思，他就是离我家就是30分钟远，你会特别骑车去吗 ？Uber Eats 是一个非常好用的 APP， 所以就是叫外卖嘛，之类的。好，所以呢，就是如果你在开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店倒都倒不完。如果是在中心地带的话，问题来了，你能保证拿下那块地吗？ 哦，你要当那块地的王者是不是？ 就是有一块中心的地，这一块地是空的。为什么你会拿到？没有人跟你抢啊。那中间这背后有什么问题？你能够拿到的话，你是不是出最高价？那最高价符合你的开店成本吗？如果你不能以合理的成本拿下这块地的话，你也别来了嘛。因为这个成本对我来说太高了，高到卡蛋了。 好了，不用再讲了，不开了，行吧？ 我的灵魂三问都还没到第三问呢。你有多少本钱可以烧掉不心疼呢？ 你说这是第三问吗 ？Yes， 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问你抗风险的能力。当然，每个人要做生意都不是为了赔钱的嘛，每个人要做生意都是为了要赚钱的啊。所以你才更要给自己留足余地，你不要想要什么我要孤注一掷，我破釜沉舟，我把我的人生梭哈。 很多故事，成功的故事，那个人就是说他都没有留退路，他就往前冲，他就成功了。 那个小几率事件嘛，那就是幸存者谬误，但是他很幸运留下来。有多少人跟他一样破釜沉舟的把所有家当压下去以后，他就变成一文不值，或是身无分文，穷途潦倒，流落街头。 好了，谢谢福山雅治 Miracle D。 爱是代言啊，但你爱代言。先生，我承受那个已经够了 啊， 攻击我现在血脂被你扣到只剩一半。 因为奶茶店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吃资金流的行业，其实不止奶茶店了，咖啡店也是，任何饮料店都是，这些原料的保质期不长嘛，所以如果你之前有看过那一部就是麦当劳的那一部电影的话，他之前就想说就是怎么办，就是他们要做奶昔，可是做奶昔是要冰淇淋需要很大很大的冷冻库，然后去储存什么之类的。 现在这个便利包它不用冰箱咯。 什么便利包？ 它不是推出个包那个吗？奶昔的奶昔包。 所以就是之前有很多很多那种素食餐厅，他们为了要，因为客人喜欢喝奶昔，为了要做奶昔，所以反而把一家店喝倒了。就因为其实它无法供应这样的食材跟食物这样子。那奶茶店因为有牛奶嘛，保质期不长 ，SOP 又要新鲜。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准备，很快就会发现你手里面的钱根本就止不住烧。这个时候你再后悔就已经晚了，因为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营运资金等着烧，你烧光了不影响生活，你就别来玩吧，这个行业成功率太低了。 这一篇我实在是很想原封不动的拿去问电台附近的一间饮料店。老实说，那间饮料店它突然开出来，我也是觉得非常神秘。 它突然开出来以后，它每天中午我都没有看到它营业啊。 它还没倒吗？ 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他营业。 那他可能很快就倒了，因为我发现他的那一家，他也不是一个初始店哦，不是我自己今天想开个饮料店。 他不是，他是连锁店啊。 对，他是连锁店。 啊、 然后，首先我想说你加盟这一个这么冷门的连锁店，也许是你有独到的眼光，你觉得这一家还没有人发现，但他其实很好喝什么的，所以我已经给过他两次机会，然后两次机会都非常的难喝，难喝到我觉得震惊、震怒。 就是不可置信，再加上就是虽然他门口已经贴了很多，感觉他很完善，就是你开店应该是像你刚刚说的，我已经准备好了， 啊、 你去超多什么东西都还没有开始卖哦，就是比如说有十个品项啊，不好意思，我们目前大概只有一二三四有在卖，其他都还没有。然后有时候你去就是明明只剩一二三四有在卖啊，不好意思，那个四已经没有了，只剩一二三，就他那个料也备的很少，就是说。你到底是用什么冲劲在开这家店的呢？ 所以很明显的就是，不止开店的这个人，他脑子没有想好，他加盟的这一个品牌 也没有帮他。 大家也绝对不要去碰，因为这个品牌很明显的就是在割这些想要加盟的人的钱的。 恐怖。 だけのもの 飞碟空中义卖会老人圆梦计划， 感谢庇护繁华热情支持我们的飞碟空中义卖会老人圆梦计划，提供了60组庇护繁华专业组，再加上庇护清洁修复剂体验包，目前已经全数义卖完毕了哦。也要感谢听众们的热情支持，本次的义卖所得庇护繁华将会全数捐给中华民国老人福利推动联盟。明天我们要义卖的商品是奥斯丁寝室所提供的好好睡敬老福袋，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义卖哦。 警告电影， 史上最卖座动画电影《冰雪奇缘二》电影原声带。神曲《Let It Go》原班人马，艾莎、安娜、雪宝全员回归，收录电影主题曲《Into the Unknown》。格莱美巨星凯西·马斯·格雷弗、迪斯可·别三、极光少女欧若拉等共同现身。 Every day is a little harder as I feel my power grow. Don't you know there's part of me that loves to go? 之的音乐冒险，《冰雪奇缘二》电影原声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呀呼！ 人民的声音，我们听见了。本党照顾你的荷包，不用怕买贵。 雅虎奇摩双十二省钱最大档，买贵退差价，再送你8%！ 快拿起手机上雅虎奇摩购物中心，天天买到趴！ 想见证 CNN 评选日本最美原来与神社，或是海天一线角岛大桥呢？福冈博多车站出发，山口县一日游巴士，满足你的所有愿望。详情请洽雄狮、可乐旅游、一飞网、东南大仙旅行社。 山口の魅力感じよう。 忙碌的您值得拥有更好的睡眠品质，40年专业最懂你的需求，上品寝具床垫馆，越睡越美丽，胶原蛋白床垫寝具创始者，上品寝具床垫馆，床垫寝具家具家饰一次购足，上品寝具床垫馆40年中庆最盛大感恩回馈，买上垫送下垫，冬被毛毯第二件半价哦。

新梅的爱我到今生，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今天呢，在跟大家讲说，其实你在加盟之前，可能呢你对自己的就是产业啊，还有你对自己，可能都要认识了解一些。 嗯， 今天呢，这篇文章来自于中国，他自己本身呢，他其实就是奶茶行业里面的人，他是奶茶原料的供应商。 嗯哼， 所以就是他的这篇文章由他来讲是非常有力道的，因为他实在是他供应了很多很多的， 他就看了太多了， 看到太多韭菜被收割了。那韭菜收割这也是一个中国用语，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在讲那个被当肥羊仔啊，然后很多很多的投资案，然后呢就是先告诉你说哇这个很棒啊你来啊，然后收了你的钱以后就收割韭菜，就把你割掉了，然后你的钱就变他们的了。 之前呢也是因为那个饮料关系就有接触到相关产业，然后你就看到那个加盟主，其实我也不知道加盟主背后他的资金到底有多少，就是他家境或干嘛的，可是在初期那个他们真的冲下去砸的钱是超乎你的想象，就是很猛，你就觉得说拿那么多预算做这个，你真的有想过你的他回收的回来吗？就是他现在可能是一时的看起来很不错，就是我就连我这个外人看起来觉得很危险，就岌岌可危。 十年前其实我曾经就是认真去问过加盟咖啡厅这件事情，然后是个连锁品牌，现在这个品牌都还在。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创办人，他们很就是你会感觉到他的诚意，然后他就跟你聊天，然后会告诉你说要怎么样，你大概要准备多少钱什么之类的。他们的店呢是瞄准是上班族，然后也有早餐，店面差不多12坪，所以也有内用的部分。那基本上你要准备的资金呢600万。 哇， 对啊，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想要开一家餐饮类的店面，然后也差不多12坪的话，你如果没有这样的资金水位，请你打消这个念头，就是真的打消。你不要想说不会啊，你看一个月租金可能5万10万，然后我请一个人，然后那个人的薪水要一个小时才150，然后这样算起来，你不要把它算的就是吉利吉利刚刚好，然后什么装潢10几万，不会，我100万就可以了啦，你绝对挂。我家后面有一家挂包店，那个墙壁漆得很漂亮，是文青风。 他家是在那个现在还算是一级战区嘛，东区这样。 后面倒了很多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因为就是这一阵子因为晚上有做 WAVE 的关系，所以我算是一个比较常固定会在 东区 走来走去的。然后刚好中间有卡了几次，可能也许 WAVE 停假，然后我就其实也才可能一两个礼拜没去吧。然后我真的 后面店就变了。 对，然后我想说，我就走在路上说，不对啊，我很久没来了吗？然后仔细想，没有，才2个礼拜，已经又一间店新开了。 对啊， 又一间店关掉了。 对啊， 然后那些因为晚上离开你家就蛮晚的嘛，所以那个店可能他们要开会，就是新店要开的时候，就是 他们都会留很晚在讨论。 门口停的应该就是在开店初期是老板或老板朋友车吧，都是跑车名车，就一堆，就是你们是不把钱当钱看，一直经过就是那个怒气值，也不知道我是仇富吗，就愤怒， 你是啊， 愤怒值就上，想说好啊，你们这些人再过分一点。 所以那其实如果你要加盟的话，那刚刚我们已经问了那个灵魂三问嘛，所以那三问其实都要过才行。然后我刚才讲的那个你的资金水位，其实你要有足够的，你水深要够啦，你再去想开店这件事情。那当然呢，各大的加盟商会有各种话术应对。他们说你不用担心啦，我们是大品牌啊，我们实力雄厚而且我们有足够知名度啊，不用担心啦，我们毛利率很高。不用担心啦，你那个选店我知道你担心那个位置最重要，选店我们有专门的这个地产规划团队， 我们会帮你看 那些什么人流啊，什么计算，我们都会帮你找好。找好店以后，我们还会去帮你跟房东一样去杀价，因为我们是品牌嘛，房东会愿意就是让利给我们啊，会杀价啊这样子。然后呢，我们也会帮你安排装修，没有问题。装修，因为 你要挂我们的牌子，我们当然装修要一模一样啊，所以一定是用我们的，就是我们会帮你负责，对，负责到好。还有就是培训员工这个教育训练，全部 SOP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才敢叫你加盟啊。我们也会教你如何管理，还有我们会给你标准化的原料跟材料，因为要标准化，我们做出来的东西才会是一样的嘛。顾客买到才可以吃在一样东西啊。你有，你只需要什么？你只需要一颗创业的心跟吃苦的勇气。 这什么什么大会啊，洗脑大会， 还有一大堆的加盟费就够了。好，那接着下来呢，这听起来很诱人嘛，对不对？可是接着下来它重点就是，你就是想这一件事情好了，既然啊他什么东西他都可以做到， 那他为什么还要你？他自己开就好了， 他有你没你就差不多，那你要你干嘛？如果是一个必然赚钱的店，谁要开加盟啊？你有见过星巴克开加盟吗？好，实力雄厚、知名度高、毛利高的厂家，差你一个外行的进来干嘛呢？他们要的不就是你的钱吗？现在呢，在做加盟的这个行业，其实也不局限于奶茶，各种品牌的加盟玩法，其实就越来越像是资金盘在做局。什么局呢？我先搞几家样板店，搞几家品牌店，然后呢，可能我在媒体界，或是我有些名人朋友，打卡宣传。 让他进入 MV 的出现，在国外也出现，到处想说，你真的是这么爱喝奶茶哦？ 我家后面这家真的永远都是外地人在排队， 因为 中国来的、马来西亚来的、新加坡来的，永远都要排队，然后排一杯也是饮料， 他们家真的贵， 四五十分钟，然后大家就坐在外面那个塑胶椅拍照， 然后后面就是有些霓虹灯的招牌吧， 好，所以这种样板店，开起来了。很红，非常有名。那接着下来呢，造成特别特别火爆的一个现象，接着下来开放加盟，疯狂打广告，吸引人家加盟。加入前，加盟主啊就是儿子般的态度；交钱以后，他就是你爹。加盟费我先割你一笔啊，就你刚刚说那个数字摇影嘛，就是我在十年前知道的可能是200， 差不多。 接着下来，我刚不是说会帮你培训吗？培训费一笔。我刚不是说原材料就是原物料给你吗？ 我再抽一笔。 每一个原物料都是就是高价割一笔。流水抽一层，就你的所有营收。时不时巡店罚款，你这边没有做好哦。罚一笔。最后保证金再割一笔。所以你赚不赚钱不重要，重点是他们赚钱。而且呢，又有这么多人来开店，无形中给他们打了很多的广告，他的品牌还越来越火，彻彻底底就是资金盘。 然后他下面那些小种子都萎缩了。 其实中国真的是蛮恐怖的，就是遍地黄金的时候，遍地是机会的时候，然后他们的市场又那么大。他这边举的一个例子是在抖音非常非常爆的、非常非常火的一家茶饮店。他一口气搞了多少间加盟店，你知道吗？ 多少？ 6000多家，一条街上面呢能够有3家同样的茶，三个月不到 全倒， 倒闭了80%，倒掉超过4000家。这不重要，因为原厂削翻了，他可以换一个新的品牌， 对， 继续割韭菜。 我不需要跟大家说，你看到很多牌子，你以为都是一些新的牌子。 他们背后的人都是一样的， 龙港宽。 他们一个模式做完了，再做另外一个模式，再做另外一个模式，一割再割，一割再割。 他只要修改里面的小细节，重新在他的康庄大道再出发。 是的。 我的心内感觉人生的叮当，不敢来有叮当。我不是好囝，嘛不是歹人，我只是爱迷茫。我满随风随风飘浪西东，亲像自无共。我满做人，甘巧人芳，甘我 原来做憨人。我不是头脑空空，我不是一只米虫人啊人，一世人要安怎欢喜，要怎么手担？我有我的路，有我的梦，梦中的迄个世界，敢讲伊是一场空？我行过的路，只有希望，希望你我讲过的话，放在心肝内，总有一天。 已经没有爱，剩的只是虚伪欺骗，不如潇洒面对，痛快结尾，才是真的对你对我都好。 我们不亏不欠，在遇见之前，谁也没有谁待在身边，就洒脱一点，别浪费时间，说爱你也不过是欺骗。Looking out for you, you, you. Looking out for you. Looking out for you, you, you. Looking out for you. Ooh, listen, 爱情是。 不爱了，不演了，不骗了，不留了，我们不亏不欠，正如遇见之前。蒂亚袁娅维《亿万神曲》说散就散之后，全新洒脱单曲《

killed a butterfly. I think you killed a butterfly. I think you killed me. I think you killed a butterfly. I think you killed a butterfly. I think you killed a butterfly.Think you killed me. 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要跟你说声再见喽。节目最后呢，为你送上 Louis Capaldi 这首 Bruises， 一样最后要跟你说一声 You're awesome， 你很棒。 counting days since my love up and got lost on me. And every breath that I've been taking since you left feels like a waste on me.I've been holding on to hope that you'll come back when you can find some peace. Cause every word that I've heard spoken since you left feels like a hollow street. I've been told to get you off my mind. But I hope I never lose the bruises that you left behind.Oh my Lord, I need you by my side.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n the water, cause every day it's getting colder. And if only I could hold you, you'd keep my head from going under. Maybe I'm just being blinded by the brighter side of what we are because it's over. Well,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n the tide. I've been told to get you off my mind. But I hope I never lose the bruises that you left behind.Oh my Lord, I need you by my side.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n the water, cause every day it's getting colder. And if only I could hold you, you'd keep my head from going under. Ooh, ooh, ooh.Your love I'm lost in, your love I'm lost in, your love I'm lost in, and I'm tired of being so exhausted. Your love I'm lost in, your love I'm lost in, your love I'm lost in, even though I'm nothing to you now, even though I'm nothing to you now.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n the water.Every day it's getting colder. And if only I could hold you, you'd keep my head from going under.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n the water, cause every day it's getting colder. And if I... 音乐全主打， 史上最卖座动画电影《冰雪奇缘二》电影原声带。 You're not a voice, you're just a ringing in my ear. And if I heard you, which I don't, and spoken for, I fear. Everyone I've ever loved is here within these walls. I'm sorry, secret siren, but I'm blocking out your calls. I've had my adventure, I don't need something new. I am afraid of what I'm risking if I fallyou into the unknown, into the unknown, into the unknown. What do you want? 'Cause you've been keeping me awakeAre you here to distract me so I make a big mistake? Or are you someone out there who's a little bit like me? Who knows deep down I'm not where I'm meant to be? Every day it's a little harder as I feel my power grow. Don't you know there's part of me that loves to go into the unknown. 神曲 Let It Go 原班人马，艾莎、安娜、雪宝全员回归，葛莱美巨星凯西·马斯·葛雷福、迪斯可爹三、极光少女欧若拉等共同现身。 Where are you going to leave me? 一起进入未知的音乐冒险，《冰雪奇缘二》电影原声带。 女人的内裤关系着女人一生的幸福。我是精美创办人吕丽美，贴身底裤是女人幸福的泉源。十年来，我坚持做好一件内裤，精美内裤改完这周热销日本，穿出健康，穿出女人的自信。 精美穿出内在美，让女人更美。请上网搜寻精美。或拨0800-072-688。 小马倪子君走过无数冒险历程，唱出沉淀生命的音乐作品。倪子君同名专辑首播推荐《最美的想念》，11月22日正式发行。